卻帶冷靜。每日我集奉力拼，發揮熱情，不猜測你愛我幾多，誰會記認？每晚與你數星星，數星星已高興，天生愛唱歌，如有你附和，跳著舞合節拍，笑得極傻，嘻哈笑已過半點鐘，齊與我拍和，最愛看你跳探戈，這一天最好過，天生快樂喜歡切磋，是動力圍著我，意外散播每處，似一個小天使，一分一秒一講一笑不得了，足够天生的我爱唱歌，如有你附和，跳着舞合节拍，笑得极傻，嘻哈笑已过半点钟，齐与我拍和，最爱看你跳探戈，这一天最好过，天生快乐喜欢切磋，是动力围着我，意外散播每处，似一个小天使，一分一秒一讲一笑不得了，足够一切足够。